a video. This morning I was constantly stressed. Yeah. 老人吃的甩手人也都会有人也都会有人是有配备的老人的啊，这套话不是有好好的来也都会有人